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听到这是一份现场的录音，在1991年4月，凯瑟琳·巴特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首场独唱会的现场录音实况，演唱的是莫扎特这首艺术歌曲《平静的微笑》。我们再继续来欣赏另外一首莫扎特的作品，这是他为长笛跟竖琴所写的协奏曲，先来欣赏当中的第二乐章。 莫扎特为长笛跟竖琴所写的协奏曲，刚才欣赏是当中的第二乐章小型版。长笛跟竖琴这两个乐器的音色差异非常大，但是我们却听到用这样罕见的乐器组合却写出了这么完美的一首曲子，大概真的只有莫扎特办得到吧。写作这首曲子的时候是在1778年，当时莫扎特正在巴黎。莫扎特并不是第一次去拜访巴黎，不过前几次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小神童，甚至还跟路易15国王一起吃饭。但是这一次1778年过去的时候他已经22岁了，他可以算是当时一个正在找工作机会的青年，但是却在巴黎这个地方跟以前不一样，受到了冷淡的对待。去拜访伯爵夫人的沙龙，在外头等了1个多小时才让他进去，而且进去后大家还是继续在做自己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人搭理他。好不容易有一位公爵通过朋友介绍雇佣了莫扎特，让他当女儿的家庭老师，同时也委托他写一首长笛竖琴的两样乐器的作品。莫扎特完成之后，这首曲子公爵却没有付费，而且给女儿的教学费也只付了一半，所以音乐家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不过就我们所知道，在古典时期音乐家的日常生活跟音乐表现的是完全不需要是互相对照的，所以莫扎特留下了这么一首恬静美好的长笛跟竖琴协奏曲给我们。我们再继续来欣赏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轮旋曲。 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再继续来欣赏作曲家法朗克为小提琴跟钢琴所写的奏鸣曲。Thank you. 刚欣赏是法朗克为小提琴跟钢琴所写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首曲子是法朗克送给他的后辈小提琴家同乡伊莎伊的结婚礼物。当时作曲家是64岁了，所以他一定很了解作为一份结婚礼物这个曲子里面的那种爱的真意吧。我们再继续来欣赏这首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跟第四乐章。 Thank you.

欣赏这是来自法朗克的为小提琴跟钢琴所写的奏鸣曲。这首曲子是法朗克送给他的后辈，同时是同乡小提琴家伊莎伊的结婚礼物。但是在这首作品完成之后，只有在伊莎伊的首演之后，可能一共才演奏过两次，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瞩目，一直要到法朗克过世之后，人们才发现这首曲子的美丽跟珍贵，所以现在这首曲子也几乎就会是小提琴的演奏会曲目上的必要的曲目了。时间是下午3:50，我今天第一小时非常非常古典吧。但是等一下4点之后，我们下一段来宾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就是前两礼拜有来声音纺织的声音纺织机之父雷商跟 Amy 又在摇头，他就说他不想讲话。总之雷湘又来了，我的父亲又来了。上次是生无情的第一话，这次是生无情的第二话，这次两个故事真的很揪心吧，很期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为你送上雷湘先生的生无情。 Thank you. 欢迎来到爱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坐在我旁边的雷香也是我的父亲。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上次生物情第一话结束之后受到很大的回响。 是吗？ 你的那个按赞人数算是在那个纺织机粉丝专页上破纪录了。 啊，谢谢大家爱顾。 后排在你后面是500。哦，所以这个，比方说有智慧的老人家是很受欢迎的。我常常就说，声音纺织机最受欢迎的来宾就是一些很有深度，然后又平常很低调，但是在节目里面总是听众可以发现他们的另外一面，你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大概是我上次来讲的两个故事，跟爱情有点关系。 嗯， 爱情实在是，任何人都会经历的。 嗯， 有的刻骨难忘、伤心、碎心，但也有那种让人提升、让人升华的。 嗯。 我今天又准备了两个爱情故事。 今天的第一段的爱情故事是比较忧伤的。我其实你在你的文章里面有发表过，我看的时候觉得好很心碎。当然因为你的文字都是比较淡然的，所以你要告用念的还是要说的呢？ 嗯，我自己重看觉得文字本身有一种感染力，我想用读的。 嗯，好。 这个 故事叫做侠的 侠。 嗯， 那其实在我现实生活上接触的这个侠，他们家人都叫他卡苏米，大概是日文的侠吧，管侠的侠。那他的朋友都叫他阿哈，那就很在地了。我觉得还是一直用侠这个名字来表述他好了。 这只是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身姿窈窕的女子，从小街两边的菜摊当中穿梭而过。她实际是极其轻盈的，不过特意使自己保持这种没有表情的庄重罢了。看他每进入庙口那一带，他就意识到荣获有人这个时候在看他。他脸上桃红色的肌肤在脸颊的位置涌集，一如他的名字侠。当这样的形象从熙攘的为生活奔忙的人们中间越过的时候，难免就会引人注目。一个年轻的军官从庙的耳房里头抬头瞧见他，打一个雕空石窗的缝隙里头霞闪过，军官随即低下头埋首在书册里。这个屯住在小庙里喜爱读书的年轻军官，几个月前在极其自然的机会里结识了名字叫做霞的女孩。他是在 正宫所认识的职工。开头由于女孩想读一些消闲的小说，在那个年纪有助于编织梦想。军官的书箱里果然有那么几册，但用了不了多久，女孩子就全数归还他了。军官有一次贸然的建议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教你英文。他为了要继续能够接触他，不久他俩就在霞原先已经有的初阶的英文之上往前进展了。但是女子的父母亲呢，是在镇郊耕作田园的农人，开始揣揣不安。虽然他们很愿意自己美丽的女儿更聪明一些，但是对象如果是一个漂泊无所的军人，却在他们的预计之外的。阿霞，要是你并不想嫁给他，你自己也一直这么说的，那你就不要再同他往来了吧。你知道旁人会怎么讲的。霞这个年纪的女孩其实并没有什么主张，尤其在那样的乡间长大，一切的事情多半顺其自然。如果她会想起军官的翩然风采，有一种书卷的气质，混合了军旅历练而形成的一种魅力，但那就要迟到分手以后的事了。对于还没有自明的爱欲，霞是难以有所坚持的。几个月来纯净交往的觉悟，仅只在事后突然想起的时候，霞会顷刻神往而已。军官收到霞奉还的一些书籍，是一些跟英语进阶有关的读本，大多是军官特意从大臣邮购来的，附有图画的有趣故事，还有字典等等，并且附有一封信。我不想再学什么英文了，无论是求更高深的学问，或者到英语国家旅行，这两件事看来我的指望都很渺茫。当然我内心十分感谢你，同时为了不能说明的理由，我请求就此不再见面。如果你能见谅，我会比较好一些。信跟书册是由邻近一个读初中的男孩转交的，那个临时的英文教师，也就是那个军官，迅速而急切的拆读之后，面对那个半通式的信差的脸，竟然陷入长长的沉默里了。没有人再谈论他，因为事情如愿终止了。约莫半年或者更久一些，军官在一次例行的部队调动里悄然地离开。看来这样比较好一些。事实上 霞的父母亲已经同意一个原先还犹豫着的街上的某个年轻的金饰师傅下定了。又过了一年，万子豪敦睦回来的旧驻地的年轻军官，从幼伫立在老庙的廊下，他的容颜依旧，只是少许的黑了一些，但不复年轻。他静静地站在石龙柱旁边，面向这个阔别一年多的长街，看不见的雨丝从瓦檐聚成水粒滴落下来。此刻他并不想寻索什么，只那样观察着故地的变化，跟他自身的改变之间互相协和或者相对的改变的痕迹。于是这种浅沉的表情也许让人们觉得他不再年轻了。一个下学的高中生走过庙口的时候，他们两个互相吸引着，虽然需要经过片刻的辨认，不过并没有多大困难。嗨，连长，你黑一点喽。我嘛，你还记得吗？那个当年的信差，当然记得。他长高了。阿霞姐没得衣喽，好可怜。啊？是吗？是的。先是无缘无故的闹起病来，经过大医所的住院检查，终于断定是不治的癌。这是一种无医的阵痛，况且又没有多余的钱财可以花费，霞就此在家中踏上拖耗着了。那个文定的金饰师傅当然就没了耐心，从幼改聘而结了婚。阿霞姐嘛，半年都没有露过脸了，听说随时都会死去的。军官急促的要前往他一次也没有去过的霞的家。由于那个高寿的信差带着路，那是一座三合院，被稻田围绕着。在内室里的霞斜躺在铜榻，头靠在母亲的盘坐的腿上，以至于下颚扬起。由于皮下的脂肪不存在了，眼睛仿佛紧张的悬吊在那里，唇却松弛的半开着。霞的肌肤因为任何碰触都会引起刺痛的关系，只得全身裸着，除了下身潦草的围着尿布以外，他的前胸 如果还能称之为胸的话，他的前胸萎缩，逞露肋骨，与此相应的是变形的，在每一个关节都出奇扩大的腿肢。母亲颓然的，好像脱力般的放下了梳子，他知道这酷烈的病魔除了女儿的肉体，并不带走他的心智，所以侠的请求是庄严的。现在军官被带进来看侠，虽然在形貌上已经跟往昔已经没有了联系，寝间侠的身体浮上一层轻纱。你看我还需要念英文吗？军官俯身相向，以便听清楚他的话之后，他笑了，而眼眶闪过泪光。侠忽然伸出手，艰难地抓住一片从狭小的天窗穿进的阳光，光照的畸形由于过亮，更加无从辨认他手自为手了。侠说，能带我去晒晒太阳吗？于是从那天以后，每当天气晴和的晨昏，人们都会看到一幅不可思议的图像，在田间的军官双臂挂着如同骸骨般的女体，为止他明白那就是他的侠。直到死前，侠率先放弃了生的意念，便不再要求带到户外，也兼具了军官的拜访。那晒太阳的期间，从田里秧苗翠绿到稻穗结实以后，也不过两个多月吧。现在稻田又复收割干净，偶尔军官会走到田埂上，同农人打过招呼，兀自一个人，口中含着一截稻杆，在那老地方往复地走上几回。这个悲伤的故事就这么结局 刚才听到的故事叫做《侠》，然后是父亲雷桑写的文章，收录在你的 《黑暗中的风景》这本书里面，对不对？哦，雷一直风景，雷香吉短片里面，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感觉怎么样，我会觉得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虚构故事，但没想到是一个真实的，就是你说当你以前听到过的一个街坊间的故事。 不，这个侠跟这个军官都是我认识的人，但整体来说，我想我们对爱情这个主题无论如何都会有深刻的感应，是人生的很重要的课题吧。 然后今天的这个主题叫生无情，是呼应我写了一首歌，是那个范宝的电影插曲。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但在这之前呢，我要放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是其实你也很喜欢的一首，是德弗扎克大提琴协奏曲。那我们知道这首曲子协奏曲他发表的时候，他是知道他的一个最早心仪的一个初恋情人过世的消息，然后那他在这个协奏曲里面放上了他以前写的一首艺术歌曲，那这个艺术歌曲据说就是当年初恋情人最喜欢的他的一首作品，所以也可以听到当时德弗扎克的心情。这首歌就叫《让我孤独》。 Lass mich allein. Lass 欢迎回到有点谈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30钟。今天请到朋友，是你们的朋友，是我的爸，雷湘，然后也是 各位好，各位同学好， 也是很多他的学生都守在收音机旁边，所以跟大家问候。然后因为爸就是在大概2年前你有来上过一次节目之后，中间中断了2年。那次我们只是一些知道，因为那时候你因为手术关系，所以觉得哦，你应该开个手术休养一下，应该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手术之后发生了很多突发状况。 嗯，这是个麻烦的疾病。 嗯，所以到现在呢，好不容易我就说，晚命关头，终于完好了，回来了。 九死一生了 那个状况真的是很惊险。现在已经慢慢控制好了，然后也都整个状况就是都还不错了。但是可能有些人还会误会说，哎，那你是不是就是完全 perfect？ 所以就 没有，你听我讲话声音就知道，有很多困难。虽然光夏常常几乎每天都要求我发声练习，好像我是一个声乐家那样子，在渐渐在进步，要把那个插管真的所造成的那种伤害，已经减低很多了。 所以现在一开始是真的是完全没有声音，所以现在已经，因为我真的要推荐大家，就是没事的时候真的可以唱唱歌，真的是很好的，就是因为那个旋律，然后发声的，因为我自己会这个体会。虽然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或参加合唱团等等，那我真的有这个体会，是有一次为了要举办演唱会，我跑去找人家练习发声，找老师练了2个月，然后那个老师就想尽办法把你用各种嘴型、各种声音的长度 pitch， 然后就是，可是唱完以后你就觉得好，全身都好像很舒服，很舒畅，好像有一个气就通了。 哇！ 所以，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训练我的音高，逐渐高，逐渐下来，然后气的长度跟动作的呼吸的配合，真的。感谢。 所以能够恢复到这个状况，我觉得真的已经很不容易，然后也要期待下次就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们下面刚那个侠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是很令人想掉泪的。那下面这个也是一个真实故事，因为就是你自己的虽然 Amy 坐在对面，但是他还是勇敢的要说出这个爱情故事。 不要期望太多。 那你这个故事叫《安的一生》，然后也是收在你的《少年历》里，就这小说。 我写6岁到16岁之间的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我那时候帮你这本书拍照，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萧小群他送我一个手机嘛，我第一次拥有智慧手机，然后可以拍照，我就好高兴，就到处乱拍。然后那时候你就邀请我跟你一起做这本书，就是我来负责拍照。 对，拍得很精彩，也因为这样我们游了很多故地，就是想去找那个故事在我小时候发生的地点。 比如说你刚上带从上海到台湾的时候是在基隆港，然后你就回溯了这个过程，接下来你就移到嘉义去了，然后去住到旗津，住到高雄，所以我们都去了好多这些点。 对，甚至于为了抓捕当时那个时代的空间的感觉，比如说我小学的教室啊，课桌椅现在台湾已经不是这样 了， 我们还到日本去，到日本的保存古建筑的那个 明治村， 对，去拍那边的教室风情等等。 然后因为里面也讲到家族故事，就是你大哥的故事，他因病而早逝，所以我们到了明治村，就是去找到一个类似像榻榻米的房间等等。然后就说妈妈很厉害，她竟然就是带了一件白衬衫，然后因为你不能去，就他就只是把白衬衫 撒在那个 榻米上，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故事发生一样。所以今天要讲的安的医生是发生在你算中学时期。 对，那时候我在念台南师范学校 念一年级是艺术科。那好了，我就开始讲咯。 好啊。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清晨，有一群到校的女学生，她们都骑着单车横过操场。那个操场是沙土之地的，她穿越的这些人穿越我们学校很古典的巨大的投影，那个红楼巨大的投影，这是这所古老学校特许允许少数几家住在市区的学生骑脚踏车通勤。我注视那些脸通红微微汗湿的少女的脸，挎着书包的薄薄的肩头，目不斜视的蹬着光闪闪的女士脚踏车跟我们擦身而过。这个时候我们住宿舍的学生还在执行清晨的扫地洒水，在落叶树脂飘散的微风当中，期间我好像也闻到了发自少女们的体香。跟我绘画同时在我心灵当中觉醒的是青春。一个秋末的黄昏，少年的我夹着硬纸板的封皮的速写簿，跟着班上一起去速写街景。同学们渐渐的都走散了，顷间就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武庙旁边的广场上。到了那个时候，下午课程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就大家预定不要再集合而各自回校。在这个光线投出了一种美妙的气氛，仿佛有一种古稀的时光静慢，人们缓慢无声流动。于是我决定留下来再多画几张。寥寥的几个行人中间出现了一辆女车，正划过武庙的长长的红墙。因为那身制服，我立刻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原来每天早上照例会骑脚踏车经过学校红楼底下，在操场上闪现女车光泽的其中的一个人。那个早就被少男们议论着的美女，已经打听出她的名姓当中有一个安一个字的女生。兴许这个时候他也已经看到了高举着大画本的我。这种在校外的相遇对他对我都跟在操场人群当中相望不同，情绪顿生紧张。他立刻蹙起美眉，紧咬着红唇，像跟什么人赌气似的奋力地踩着脚踏车过去。 我转头看他经过庙场，即将进入宰相的前面，他不得不弄乱的百褶裙下摆，跳下车来，推车没入那条巷子里去。相隔一会儿，我也盖起笨重的画本，夹在手臂下面，跟着进去，走进那个巷子，装着好像在寻觅画景的那种神器。那宰相的两边的遮阳板，一家紧挨着一家，几乎只有几片薄暮的阳光透射进巷子，行人更不容易看见，更不容易看到巷底的风景。脚下窄窄的石级，一阶阶的滴下去。这时候虽然并没有碰到任何行人，而我感到少年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紧挨着洁比鳞次的人家的门里面，都有一双陌生的眼睛盯着我看。终于转出大天后宫前的广场，之前也有几条横向，我是毫无勇气走进去的。自然而然，那个叫安的美人的行踪已经消失了。即使尾随的时机已经完全过去，心中担心会不会在下一个巷子的岔道的墙边会看见那个靠着车站立的女生，竖着美目冷冷地说：“怎么，你有事吗？”当然这事情并没有发生，此后也没有后续的任何事情发生。虽然我有时候会想，假如我去洗刷，我并不是蓄意跟踪，实在是偶遇，但是毫无自然的机会，对我来讲没有办法向他解释。如果刻意要去解释的话，对于自己的粗鲁无礼致歉，大约也只会被认为是找机会向女生攀谈罢了。半个世纪过去，上周接到母校110周年的校庆，邀约校友们归校开同学会，附上同一届的同学录中，我随手翻阅之际，忽然跳出姓班，这班就是当年校方特许走读生集中的那一班的女生，脑中忽然跳出这件事情来。不过那个叫安的美女的后半生究竟是怎么过的，竟也无从知道。翻找通信纸，仍然就是武庙附近那个当年邂逅的地方。难道安从未离开他的原生家庭，从未出嫁吗？但是我宁愿相信 鞍驾的还真不远。于是我的想象就回到那条巷底，某一幢改建过的楼厦，临窗常常坐着一位美人婆婆，低眉俯瞰。那巷底的石级清冷，福地狭隘，然而他并不厌倦于回忆。从少女时代以来，乃至于后来的夫婿跟子媳，这样绵延下来的一切事情，构成了安的一生。 雷桑，我爸还在抱怨说，为什么突然快要 ending 的时候突然放了？ 是 的，因为前一首曲子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就开始放了下一首。但是重点是这一段 啊， 就是你看到安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安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可能就跟很像钢琴师在弹琴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就出来这一段呢？ 对，但是他这个曲子一开始就是那样子乱弹。 哎呦， 纺织机之父在指导主持DJ 什么没有的。好美的故事，我们先听一下音乐咯。对，听说你的学生后来问说，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安，还把它写成一个短文，然后在要出这本《少年逆旅》时候，还特别有到回到原地去找。 对，你还记得我们去拍那张照片的事情吗？ 我记得，可是我根本不知道那篇文章写的是这个。 哦，我们又找到了台南武庙那个长的红墙那里，那时候开车带我来是亚堂跟阿段，他们说他们先去找地方把车停了，再回来跟我们会合，看要怎么样安排拍照。就在那个瞬间，我看到 Amy 就你妈，穿的白的 洋装， 上衣连裙白色的。那个味道好像跟那个墙，跟我记忆中的美人给我的印象有某些相通的地方，我就请光下拍下来。我们拍完了，亚堂他们才来跟我们会合啊。那张照片实在是令人深刻的印象。那个墙到现在还保留在这个书上，它的斑驳，它受光的夕阳的那一面，以及因为白色的长裙而显得有点黝黑的 Amy 的臂膀。 讲了这么多，还是要问你，就是后来当时你的学生就问你说，老师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安呢？同样问题我们也要问你。 大家听了这个故事，难道还没有答案吗？ 你的答案就是因为它 很美。 答案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它很美。 他说线上有人反对说，你那时候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它很漂亮。 对啊，我跟我妈我们两个在写这么美的文章，其实就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 对，对不起啊，就如此而已。 好啦，非常高兴今天就是大家跟我们共度这个时光，就是对我们来说应该家庭时光欢乐吗？有吗？其实我跟我妈我们都一直盯着我爸看，就是嘿好好讲。不过很棒的两个故事，生无情第二话，所以希望下次第三话很快可以再来， 敬请期待。 那最后我们听到点电影配乐，这个是越战猎鹿人的音乐，然后也是啊，哦，你要听生无情，你现在要听生无情。 嗯，我也希望在这时候能听到雷光下写的生无情。 不是，可是我没有，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哦。就把这个生无情作为今天最后首曲咯，祝大家礼拜天愉快，拜拜。 想听。